去如何找到一个对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找到一个场景，然后完全的去进入到那个场景。看海，你也是找到你妈妈或者你爸爸打你的那一个场景，完全的回去，全然的回去，回到那个场景之中。然后1942看到爸爸打妈妈，然后你也是每一个人去。不是说是看到一个大的类别，而是让你去看到一个对你影响最深的一个事件，然后让自己回到那个场景，去感受你当时的感受。爸爸在前面走，我远远地落在后面，他会丢下我，不管我。好，现在回到那个场景，程程。茉莉因为他们的固有模式很深，所以同样痛苦的伤害发生过很多次，然后汇聚成一种能量，并没有很深刻的某一件事情。茉莉把自己完全的敞开，不用去害怕，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允许自己去看到一个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Lucy 说进去了，很想哭，很想流泪，那么哭出来，去感受这种感觉和情绪，充分的去感受它，不要抗拒，不要逃避。派说让情绪流动起来，不要抑制，清晰的去看到表情，听到话语。那么在阿卡西里面，你越是去注意一些细节。你越能够充分的去锻炼自己的内在感官，所以尽可能更加细致的去感受当时所有的一些场景。云淡风轻说：“妈妈不时数落爸爸，不愿意爱爸爸。”回到某一件事，然后回到那个场景。1942，我看到妈妈脸上的血，还有脸，还有腿上的青紫。好，非常的好。然后看到妈妈脸上是什么样子的表情，然后去关注一下自己的感受和情绪。Jocelyn，妈妈要求我自己把裤子脱到膝盖下面，趴到床上，由她拿尺子来打。然后打完后，她把我留在家里，我一个人，然后我再哭。好，回到当时她打你的时候，回到当时她打你的时候，然后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去先充分的去感受这种情绪，不要试着去逃避。晨晨说：“周围没有人，泥沙路、鹅卵石，好，非常的好。”然后去感受一下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情绪。CS 红说：“爸爸的同事和爸爸吵架，要杀爸爸。好，去看一看爸爸当时是什么表情。”去关注一下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以及对这个事情的情绪。1942，他很痛，我觉得我很没用，我想要帮助他，可是我太小。好，去感受这种内心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对自己的愤怒，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保护妈妈，然后还有什么样子的情绪？难过，心疼。程程说，右手手腕麻了，肝脏部分有一团气，慢慢的在肚子里面转开了。好，好，非常的好，继续去感受，感受。通常有一些我们认为已经忘了的事件，或者说是我们平时。想起来都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的事件，但是它会带有大量的隐藏的情绪，而这个情绪一直就留在你的身体里，所以现在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将这些情绪完全的释放出来。朱司令说，流泪中被羞辱感、愤怒、孤独、害怕，好，非常好。喉咙堵住了，充分的去体验每一个人，回到那个场景，充分的去体验， 去感受这些情绪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去感受这些情绪的爆发力。1942说，很深的无力感，而且非常的愤怒。我完全不害怕，我觉得我开始麻木了。好，非常的好，去感受这种无力感，感受这种愤怒，看看他们在你的身体的那个位置，包括那种麻木感，它在哪里。云淡风轻说，胸口很闷痛，无助。好，还有别的情绪吗？试着去体验，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事件带给你的情绪有可能不是单一的，你尽可能多的去体验一下那个事件除了带给你单一的情绪还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云淡风轻说，失落感，放弃。好，当你确定所有的情绪都已经出来了，那么你看一看它在你的身体的那个位置，包括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它在你身体的那个位置，它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是让那个位置胀痛，还是说是有一团火在烧，或者说是在那个地方涌动，去感受。看海说，愤怒、悲伤、内疚。好，去看看这个情绪被你藏在哪里了。茉莉说，在胃那里，悲伤、恐惧、愤怒，无法理解，痛恨他们。好， Lucy 又开始打嗝。好，那么当你已经非常确定所有的情绪在身体的那个部位，现在在相应的部位画上疗愈符，读音三遍阿古纳，然后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一部分的情绪。如果是在后背的话，那么你只用在胸前画上疗愈符。心脏收缩，后背发紧，双膝发冷，腹部抽搐。好，如果有的时候部位很多，然后呢你没有办法就是把每一个部位画上疗愈符，你就可以直接在心轮上，直接在心轮上画上疗愈符，然后读音三遍阿姑那，请阿卡西之主，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疗愈你这一部分的情绪，并且把它释放出来。当你请求疗愈的时候，你周边所有的能量都是最适合于你的能量，所以配合呼吸，吸气，将所有疗愈的能量吸入体内，呼气，帮助一起去做一下释放。好，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完成的同学请按一。好，完成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整一个清理完之后那个部位有什么不一样吗？好，茉莉说还在哭，但感觉没之前那么悲伤了。那你还需要持续的去做一下清理。然后云淡风轻说，清理完看得更多。然后派想跟大家说，清理完并面对，看到背后一些东西是怎样影响到自己当下的生活的。朱司令说，喉部不再堵了，好像情绪也退去了，头部没有那么重了，不哭了。好，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有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事件，然后我们以为他们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借由日常的一些生活，把这些当时受到的一些伤害压抑在心里，然后一层一层的去包裹它，所以那些情绪没有得到释放，它就只能停留在身体相应的一些部位上。 云南共青说自己原以为没事儿，但是一直在内心影响。是的，然后1942说回头让我再哭一会儿，没事儿，你可以哭好久。的的确确，有的时候我们不停的去在告诉自己，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是事实上，你在让自己变得，试着让自己变得更坚强，更加勇敢。然后更加有爱的同时，你在远离自己的另外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面对一下自己，去看一看哪一些过去的事情影响到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呢，我现在希望每一个同学去看到你刚才体验到的那些情绪，或者说是你刚才体验到的那些事情，它是怎么样去影响到你后来的生活的？现在每个人去看这个。Lucy 说：“我在心轮画的疗愈符画完后，感觉心轮的部位有一股清流。疗愈后，脑海里浮现出前阵子和老公吵架闹离婚的情形。好，你去看一看。”就是这个浮现的场景，它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它跟你之前看到的那个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关联。茉莉说，我知道自己身上还有父母的影子，甚至是他们那些我所痛恨的地方，但我还依然在我爱人身上重复着，所以有时自己更痛苦，因为自己好像无法摆脱他们对我的影响。好。茉莉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其实都在讲轮回。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轮回事实上并不在前世，而是在今生。轮回事实上就是一个模式，一个你不断重复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之所以它会不断的去重复，就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模式，而你如果真正的允许自己去勇敢的去看到这个模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你打破它的第一步。Lucy 说爸妈吵架，最后没有离婚，我也没有。好，看海说头皮发麻，想睡觉，胸口的痛在慢慢移动，快消失了。好，继续深呼吸，看海，因为你的那个身体也在同时去接受清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会觉得想睡觉，这个是正常。一边清理，一边新的不舒服跑出来。好，程程，你去感受一下新的不舒服是什么？它是从哪里来的？你去探索一下这个。云淡风轻说：“原来自己的情绪一直都在，不时的对周遭人发脾气，无名的不耐烦。好的，非常的好。因为当你开始看到了之后，然后你就下一次当你去，就是这种模式又开始运作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清楚，你是又进入到一个新的轮回。所以你在下一次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一种行动方式，然后去让自己看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就是不同于以前的轮回的一个新的出口。Lucy 说：“爸妈吵架那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分开。我和老公吵架之后，突然有一天也觉得没事了，体验了吵架要离婚这个事件，后来也就没事了。”好，那么 Lucy 可以继续去问一下自己，那么你去体验这样子的事件，是为了什么？好，现在因为进入到阿卡西的时间足够长了，所以现在每一个同学先退出来，然后待会儿我们还会进去，还会探索更多的东西，所以呢，现在你们先退出来，然后做一下落地。退出来的同学请按一。 云南风轻的在读阿卡西的时候可以盘腿吗？然后派回答你说可以啊，他喜欢在洗澡的时候读。然后其实，在读阿卡西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一个特别的限制，说你必须得要沐浴焚香，必须得要用哪一种姿势，你是要一定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至少来讲的话，在我教的这个体系里面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些限制的。然后大家可能也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事情，当你特别是小的时候啊，这些一点一滴的累积，它有可能就会形成你以后长大之后的一条故事线。而且，就像派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路边的行人的每一句话，或者随便飘来的一句歌词，都可以打开一扇窗户。事实上，当你跟你的阿卡西，就是你的那个 DNA 记忆被激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生活中的一些同步性增强了，你可以不用去锁定一个渠道。完了之后呢，你可能觉得说，诶，我今天在阿卡西里面去问了一个问题，完了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答案，然后之后我在生活当中我又碰到另外一些人，完了之后他好像从另外一些人那边又给了我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那么所有的一切现在对于你来讲的话都是一体的，所以呢，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你在阿卡西里面拿不到答案，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些痛啊，就是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让你觉得太痛了，那么你可能会本能的想要去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去得到相应的一些信息。但是没有关系，你只用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去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到处都有一些信息。也许是你偶尔翻开的一本书，它就会给你提供一些答案。云南风轻问派是资深的前辈还是？派呢也是这个课程的老师，所以大家就是在群里面，如果说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问派；派不在的时候，你可以问我。好，现在每个同学都已经退出来了，那么现在这样吧，为了节省时间，我还是带着大家一起去进入到阿卡西里面，因为这样的节奏比较容易控制一些。好，所以现在请每个人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读音三遍，takru。好，稍等一下，我还在找那段话。好，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示之名，以 Tak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知道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会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大家稍微等我一下，这边好像有点技术故障。不好意思啊，因为那个提醒词改了很多次，所以我们先重来一遍。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示之名。以 Tak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 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祈请词的话呢，我个人是不建议你们把它背下来啊。为什么哈？因为就是当你看着去念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念的就是比较专心，你读一个字，你再看到下一个字，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的头脑是处于一种放空的一种状态。完了之后的话，就是当你去搜索记忆的时候，那又是另外的一种运作的方式。所以会建议大家去不用去把它记下来或者是背下来。好，我们接着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是对你今生你的母亲对你的伤害最大的那个事件。那么昨天呢，我们也请大家去看了一下，就是你的最大的恐惧是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想让大家再继续去问一下，你的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它有可能会变，因为如果说是昨天你已经清理完了，那么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是你昨天没有清理完的话呢，那么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去接着去清理它。因为它有一些恐惧，它是来自于我们说的前世，虽然它都是同时存在的，但是所谓的一些业力，它就像相当于是储存在你的 DNA 里面的一个预设的一个程序。也就是说，当你出生了之后，它你在 DNA 里面你已经有这样子的模式了，大家都已经刚才看到了模式它是怎么样去运作的，对吗？在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完了之后呢，也就是说业力它是一个提前在你的 DNA 里面去设置好了的一种东西，这个跟你要来体验的那个是一样的。所以在今生呢，它就会不停的去吸引相关的一些东西，去制造出一些事件，然后呢就不断的重复。那么其实这种重复我们其实可以叫它轮回。好，那么现在大家在阿卡西里去看一下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读到了的同学可以去分享一下。好，看还说黑冷，然后茉莉说被抛弃、被指责、被指指点点。茉莉说没有人爱我。好，现在如果看到了的同学，那么你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今生引发这个恐惧的事件是什么，把它找出来。1942说今天的答案是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包括亲人、爱人、朋友。好，去看一看今生的哪一个事件引发了这个。然后程程说蓝色，然后打了个哈欠，代表未知，恐惧未知。好，去看看今生。派想对程程说走进蓝色，去看看里面有什么。想走进，然后蓝色就没了。然后派跟你说很棒，再看看自己走进和就是在你走进去之前有什么样子的区别。好，哈欠代表未知。程程继续问，未知代表什么？然后看海，爱人的冷漠和内心的封闭无法走近。好，找到一件事情，然后走进那个场景。赛斯红说最大的恐惧是得不到的爱，今生最受刺激的事件是前夫说不爱我了。好的，云南风轻说自己的追求是伤害别人的，造成孩子的阴影、失落、 抛弃。好，好，身体出现了疼痛，未知代表被伤害，被谁伤害？好，如果大家已经读到了今生的事件，然后去感受一下那个情绪，有情绪吗？好，没情绪。如果没情绪的同学可以先暂时不用处理，然后看海说愤怒无力，然后 CS 红说不再悲伤了。好，你其实现在如果没有情绪就不用处理，有情绪的同学去看一看情绪在哪个部位，完了之后的话呢，去画，就是还是在相应的部位画上疗愈符。好，然后现在每一个人处理完了吗？然后现在每一个人试着去问一下，你最大的恐惧有没有什么前世引发了你最大的恐惧？有没有什么前世引发了你最大的恐惧？有人看到相应的前世了吗？好 ，CS 红说，回答我是一只受伤的小鹿，一直在奔跑，找不到妈妈。你可以去看到这个故事，完完整整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每一个人试着去拿一个故事，然后看海说几个人被捆绑在一起大声求救，有一个人拿一只长矛要杀死他人。看海去看一看自己在哪里，完了之后呢，去了解一下你那一世的整一个故事是什么样子。云淡风轻说看不到。好，你这样云淡风轻，你可能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抵触的情绪，那么你可以去看一看，说你换一个问题去问，换一个问题问，关于一个什么事情，完了之后有没有相关影响到的前世。1942说没有答案，我可以问今生有没有前世曾让我恐惧的人出现在我身边吗？可以。 Lucy 说感觉身体有点冷，想发抖，没有抖。好，追着就是跟随着身体的感觉，试着把整个故事找出来。跟随身体的感觉，试着把整个故事找出来。看海说我应该是那个求救的女人，有个孩子在旁边看着，像我的女儿。好，去仔细看一看那个求救的女人，她的衣着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个孩子在旁边像你的女儿。有身体的感受很好，然后接着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求救。好，茉莉说看到观世音菩萨，人们在拜他，然后他来到我面前，然后是要惩罚还是如何，没有继续下去。好，允许自己去看到所有的事情。然后1942说答案说有，并告诉我是谁。我开始变得很僵硬，不能呼吸。好，1942不用去，不用去害怕。完了之后你在自己的阿卡西里，你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试着去拿到你跟他之前的那个故事。好 ,CS 红说曾经我有妈妈，她呵护着我，后来我们被人追杀，我们就失散了，我自己孤独的在森林里长大。好，非常的好，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故事非常的完整哈。然后 Lucy 说死亡，Lucy 去拿一个故事。好， CS 红说刚老师念我故事，我突然全身发冷颤抖。这样你去跟随着这种感觉去感受一下，是不是还有什么中间的过程你没有看到，允许自己看到全部。好，茉莉说现在闭上眼睛就是菩萨慈祥笑眯眯的脸，然后好像我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好，你去看一看，就是 这一整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茉莉？然后看海，说我穿着汉服，我们在黑屋子里被绑在一起。女儿推门进来，女儿被吓着了，跑不见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发生了什么？好，现在每个同学，请阿卡西记录，将你那一世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现在每个同学，请阿卡西记录，将你那一世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他想跟大家分享说，相同的模式和相同的主题会一遍一遍的出现。当你觉得你看到你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下一次你就会体验恶人。当你害怕被抛弃的时候，你就会紧缩自己，不愿交付和敞开。或者你认为你在不断的忽略自己，去换取那被持有的安全感。一个又一个的圆，所有的现在、未来在当下汇集，敞开，完全的敞开。是的，所以每一个人最好都要敞开。全然的敞开自己。好，那么现在你内室的灵魂，也许你看不到它，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感受到它的同学，请安一。好，茉莉和看海，去好好的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外形。赛红还有程程，你们也是。Lucy 说：“红军过雪地，皑皑白雪，被雪埋着，慢慢变冷。”好，Lucy，请阿卡西记录，把你前世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然后看看说：“干瘪无力。”好，再试着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观察到的细节。茉莉说：“她长得和我并不一样。”好，并不是说是所有的前世都会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哈。然后1942说感到很深的怨恨，因为付出很多而没有回报产生的怨恨。好，1942去感受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他的外貌各个方面。然后那个茉莉说穿着古代的衣裙，Lucy 说一个年轻的男子。穿着灰色的红军衣服，还很单薄。好，CS 红说：“我摸摸我的前世一只非常可爱的温顺小鹿，告诉他受苦了。”好，现在你们可以开始跟他聊天。你可以问一下他，那一世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跟你来讲这个故事。好，看来说他。在马上一直低着头，看不到脸，感觉无精打采。看海说他想死，倒在地上了。你看到的是那个场景。完了之后的话呢，你去跟你自己去聊天，就是你看到的现在所谓的你的前世，事实上就是你的平行自我。它其实就是整个的你的一部分。然后茉莉好萌说：“我看到他嘴巴在动，在说些什么，但我听不到，也感受不到他在说什么了。”好，允许自己去听到，允许自己去拿到整个故事。然后 Lucy 说：“家里很穷，当了兵。”好的。现在他死了，好冷。好，他还试着去问一下他是怎么死的，然后让他不要去给，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场景，而是说是让他的形象就直接出现在你的面前。完了之后你来跟他对话，然后 CS 红说他没说，就回头看一看背后白茫茫的一个雪地。好，现在每个同学你可以问一下。他那一世所经历的，对你的今生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影响？有答案吗？ 好，看海说心力交瘁而死，一直有种很冷的能量在我身上，身体也一直很冷，心也是孤单寂寞。好的，看海，你现在需要去看一看他的那一生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对于你的今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CS 说，温顺，心灵善良，但是容易被惊吓，胆小，在安全状态下还是会很开心的。好的，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他那一世所发生的一切对你的今生造成了什么样子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好，看看已经拿到答案了哈。害怕，不敢冒险，不敢与陌生人接触，特别是男人。好的，看看你再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别的？其他人呢？CS 说胆小，容易受惊吓。好的，看一看还有别的吗？其他人呢？云淡风轻说任性，胆大，不顾后果，冲动。好的，看海说对孩子很紧张，担心他受到伤害。好，那么如果已经拿到了，就是他对他的那一世对你今生造成的一些影响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请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一世的他是角色的样子，但是当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形态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有可能他会变成光，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其他的形态。那么也就是说，直到他的形态发生转变了，那么你才能够确定他是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面前了。你看到他的样子变了吗？好，看海发现他变得有点可怕。如果说是当你发现这个灵魂本身变得有点可怕的话，你也不用特别害怕，因为你在你自己的阿卡西记录里你是完全安全的。那么你可以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他进行清理和疗愈。你可以先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他进行清理和疗愈，然后完成了之后，你会看到他的形态会有一个，会有另外的一种变化。其他的同学呢？程程说很亮，看不清形态了。好，非常的好。当他，你确定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么现在下一步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对来自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就是要求他对来自于他那一世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然后当他开始的时候你会有感觉，然后当你感受到这种疗愈的能量的时候，你要指引自己全然的去敞开接受这种清理和疗愈的能量，并用呼吸配合他的疗愈，还是吸气吸进疗愈的能量，呼气把所有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呼出来。然后 CS 说先是很强烈的光，然后变成白色的雾，最后消失了。好，然后温暖的光，程程说是橙色的光，背上有点发热。好的，就是当他在疗愈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体感，都是非常正常的。然后1942说他是冷宫里的妃子，是因为罪人之女被处死，那个处决的人是我今生的丈夫。一神和派这个过程让我觉得非常震撼，浑身颤抖。好，1942不要怕，不用怕，你在你自己的阿卡西里是安全的。好，现在你请你的前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就可以要求他对来自于他那一世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Lucy 说身体变暖了，好，非常的好。 好，其他人都在做疗愈了吗？在这里特别要说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再把那一世的灵魂拉到面前之后，就立马要求他为你去疗愈，而是说一定要让他以爱和光的本质出现的时候，这个疗愈才可以进行。因为当他还是生，就是当他刚刚出现的时候，他是以那个角色的那种身份来出现的。而当他被困在角色里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去进行清理和疗愈的，所以一定要让他跳出角色，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了之后，疗愈才能开始进行。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CS 说：“是的，我的身体也感受到热了。”好，非常的好。茉莉还在完整那个故事，没关系，花一点时间。让自己把那个故事弄完。看海说他又变得可怕了，然后看海你要去问他，他还有什么没放下的吗？好，1942说我的也是，他不愿变成光和爱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受困于这个角色，你可以去跟他去聊一聊，他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的。看海说他对我怒目而视，不说话，我好怕。好，看海不用怕。所以你可以请，如果说是当这种前世实在是特别特别不配合的时候，你现在可以请阿卡西之主，阿卡西之主帮助你直接去清理和疗愈他，然后在疗愈之后的话呢，他不会再有反复了。然后派呢想，给看海说一下，试试去抱他，就是这个还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所以你可以先还是尝试着跟他去沟通一下，不用害怕。CS 说身体的那个热量褪去了，是否已疗愈完？然后呢，CS 就是当疗愈完了之后，你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所以呢，OK。应该就是疗愈完成了，然后当疗愈完成了之后，你可以，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你的平行自我，事实上它就是一个你整一个的灵魂碎片，所以说呢，你可以去问一下他，你是愿意不带任何业力、任何伤痛的与我合一，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记得尊重他的答案，因为他的答案一定是基于对你们双方的至高利益的。那么，如果他愿意离开的话，将爱和祝福集中在你的心轮，送他离开。如果他愿意和你合一，全然的敞开自己，请他以光的形式进入到你的身体。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收获一个灵魂碎片了。派说他不太喜欢阿卡西之主，他喜欢拥抱，毫无畏惧的拥抱任何。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如果说当你要请阿卡西之主去帮他做清理和疗愈的话，这个东西呢是的确带有一些强制性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你会先跟他去沟通，问问他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或者怎么样。然后，当他看到他没有放下的东西，如果他能够看到的话，他就可以放下。看海说他的眼神像我的前夫，看海，你试着去抱抱他。然后云淡风轻说看到了，都是爱，好，非常的好。1942说，我向他伸出了双手，他握住了，现在他回到我这里来了。好，CS 说他选择离去，他要继续找寻他的妈妈。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整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说当最后的那个合一过程还有一些障碍的话，那么你要去看一看你的内心是否对他还有评判。如果说你的内心对他还有评判的话，那么你要请阿卡西之主帮助你以阿卡西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的视角转换到更宏伟的视角，直到你完全的理解他，他也是在做他的课题，明白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去经历的，可以完全的不带任何的评判去看待他，甚至能够以爱的眼光来看待他的时候，那么你再要求他去，就是请求他是否愿意跟你合一。那么合一了之后的话呢，在一段时间里面，你可能会感觉到，就是因为毕竟有那个灵魂碎片加进来了，所以你的那个内心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你会突然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冲动，比如说你以前对画画完全没兴趣，你突然对画画有兴趣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些前世，因为他跟你合一了之后，他的本身的一些灵魂里具有的一些特质会加入到你这边。但是如果他不愿意跟你合一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就是在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你们之间就没有共同的课题需要去做，所以他会继续他自己的旅程。那么你再强行的去把他拉过来的话，这个也是不会 work 的。完了之后的话呢，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送他离开，尊重他的选择。CS， 我没有对他的离去有评价，好，这点很好，我同意尊重他的选择。对，因为不管他怎么去选的话，他的选择对于你们双方一定是基于你们双方的最高利益的。好，完成了整个过程的同学，你们现在就可以退出阿卡西记录，然后记得去做一个落地，因为这一次读取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等到能量走完，全部走完了之后，然后站起来活动一下，喝一口水。CS， 对，你已经完成了，你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先退出阿卡西。如果已经合一完成了，不管他是跟你合一了，还是说是离开了，那么你就可以现在退出阿卡西了。退出之前，你们先告诉我一下，按一下一。Lucy 说，疗愈完成之后，感觉像一波一波的浪的感觉向我涌来，包围着我。那个浪是什么？那个浪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光，温暖的，好，非常的好。然后 Lucy 可以，可以请求他跟你合一了，就是以光的形式。茉莉说，故事还是断断续续的，或许有点困难，还要继续吗？茉莉，你可以先退出来，因为如果说这个故事本身涉及到你最大的，因为今天我们是按照最难的那个来做的，所以说如果本身涉及到最大的恐惧的话，你的自我可能会有一些抗拒。但是如果你能够拿到断断续续的故事，那么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去做的。就好比说是，如果今天你在阿卡西里面你读取了一个故事，然后你处理到一半，哎，突然一下你有什么事儿，你没有办法继续处理了，没有关系。那么再过几天，甚至说是不管过多久，你都可以随时回到阿卡西里面去把这个东西处理完。Lucy 说，最后消散，感觉合一了。看海说他走了，回头望了我一眼，眼睛里含着笑。好，非常好。看海，你的失望是什么？好，已经完成这整个过程的同学，退出阿卡西，然后做落地。1942说，我觉得还有故事跟他聊，以后可以随时聊吗？可以的，可以的。如果说比如说你又都是有可能的，看海说我想合一，如果说就是你想，你要去看一看你为什么想，完了之后的话呢，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你要尊重他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有自己的其他的一些课题要去做的话，那么你要让他走。好，已经完成的同学现在可以退出阿卡西。 然后开始做落地。这一次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你身体上多余的能量一定要走完，就是感觉到能量都已经经由你的腿走完了，走完了之后，然后你再起来活动。那么在你们做落地的同时，我先做一下总结，就是当你读到你哪一世对今生影响非常大的时候，你可以先试着去了解这个故事。那么有可能的话呢，你只能了解其中的一部分，当你已经没有办法能够拿到其他更多的细节了，那么你就可以让，就是请阿卡西记录将你那一世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然后你可以开始去跟他聊天，跟他去了解更多的关于这个故事的始末。当你已经完全的了解了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他，他的这个故事对于你的今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当你清楚了这个影响之后，那么你就可以请那一世的灵魂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发现他的形态由以前的角色变成了光或者天使或者其他的形态。那么当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要求他对来自于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那么当他开始了，你就会有感觉，你感受到那种疗愈的能量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指引自己全然的去敞开，接受这种清理和疗愈的能量，并用呼吸去配合它的疗愈。然后每一次的吸气，吸进疗愈的能量，呼气呼出所有的负面能量。其实在你自己的疗愈这一块的话，待会儿我会再跟大家多讲一些。然后现在就是，如果他拒绝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或者是他的形态就像刚才看海的那个情况一样，就是变得有些狰狞或者怎么样，你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你跟他沟通，问问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尝试跟他去拥抱，完了之后你可以尝试去理解他。这些呢，就是你要帮助他看到他放不下的那个点，因为当他看到了之后，他才能够去放下。然后呢，你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请阿卡西之主直接帮他清理和疗愈。那么这个就是有点带强制性的，但是呢，这个效果是最快的。好，当整一个疗愈完成了之后，那么就是疗愈开始了，你会有感觉，然后疗愈完成了，你也会有感觉，你不用跟其他任何人去确认，你自己就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当整个疗愈完成了之后，那么你就可以去问他，你是愿意不带任何业力任何伤痛的与我合一，还是愿意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么记得，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你要尊重他的答案。如果他愿意离开的话，你可以将爱和祝福集中在心轮送他离开。如果他愿意和你合一的话，那么全然的敞开自己，让他以光的形式进入到你的身体，那么这样你就完成了整一个收回灵魂碎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么关于疗愈这一块，事实上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阿卡西里面，就是在不开阿卡西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疗愈符来直接进行疗愈，对吗？那么当你在进入到阿卡西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做疗愈。因为有些很多同学，他会有一些做冥想呀，或者说是做那个打坐的习惯，静坐的习惯，所以呢，你可以进入到阿卡西，完了之后呢，直接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你疗愈。然后当你发出这个请求的时候，因为你在自己的阿卡西记录里，你所有周边的能量全部都是最合适于你的能量，所以你可以配合静坐来做。但是有的时候晚上哈，就是不建议大家阿卡西开整晚，特别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好比说是现在，你如果说是把阿卡西打开了，你想去做一下疗愈 做了20分钟之后，你都觉得说，哎，时间不太够，我还想要做，就是疗愈做更长的时间。那么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退出阿卡西记录之前，就是请求阿卡西记录在你退出之后持续帮你疗愈一整晚，然后关闭阿卡西记录，所有的疗愈会持续。好，那么到现在的话，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没有，请按一。对，今天的一阶的课程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完了，但是我们的学员群呢会一直在，然后我和派呢会一直在群里去持续的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在群里跟我和派去沟通啊。然后呢，在那个提醒一下，就是群里很多同学都会去继续上二阶，二阶是在3号到5号，然后下周五到周日。那么二阶的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最好还是去多练习一下进入和出来的方法，但是二阶的方法可能就非常简单，就没有那么麻烦了。但是现在毕竟你们还是在一阶，所以呢你们还是要把这个方法多去练习一下。云淡风轻可以啊，你可以随时找我沟通，没有问题。好，还有同学有问题吗？有问题赶紧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大家也都累了，因为后来一次进入的阿卡西时间有点长，所以呢，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然后我们在群里保持互动，祝大家晚安。